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拿基利已经在越南中部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夜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882点，跌770点，总成交金额67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2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6跌4.6，盈富基金27蚊跌8毫，美团点评91.25跌3.35，友邦保险79.9跌2.5，建设银行6.28系跌1.9，港交所报246蚊跌8蚊，中国平安91.9跌2.2，工商银行报5.7系跌1.6，新鸿基地产报111.5系跌5.5。汇丰控股系报59.1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日元美元7.834，英镑10.026，瑞士法郎7.866，欧元5.37，加元5.923，新西兰元4.973，欧元8.6393。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1蚊，跌六十。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331点，系跌六十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3.56美元，卖出1,46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路面情况先啦。咁啊，部分道路咧，因为受到道路状况影响，有啲封路同埋阻塞嘅情况嘅，大家要留意嘅。港岛嗰边咧就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中区嘅北打街近住德辅道中，干诺道中东行介乎北打街至爱丁堡广场，九龙就清水湾道黄大仙方向近住牛池湾段，阿加老街近住弥敦道，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新界咧就系大埔嘅新运路近住扫赶浦路，太和路近住南运路来往方向都系受到阻碍，咁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咁啊，至於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港鐵觀塘站因為有突發事故，而家觀塘站咧係封閉，列車係不停觀塘站噶。咁啊，另外咧就仲有馬鞍山站啦，都係需要臨時封閉，列車係不停馬鞍山站。咁啊，至於輕鐵方面咧，輕鐵咧就部分路線因為受到公眾活動同埋路面障礙物影響啊，咁部分路線咧係受到阻礙。包括咧614线、615线、705线、706线、761P线都系暂停服务，505线、507、614P 要改道行驶，不停市中心、安定、友爱、兆麟站，610线就要改道行驶，不停塘方村至到元朗站，751线就要改道行驶，不停市中心、安定、友爱站同埋坑尾至到天日站噶。咁至於比較塞車嘅地方咧，而家講到咧，干中啊，中環嘅干諾道中去西環近租比利街帶咧，非常擠塞，塞到告示打到近住分域街嘅。九龍咧就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路明道，一路去到彩虹道都係塞車噶。龍翔道就近住黃大仙段啦，來往方向都係塞車啦。去荃灣方向塞到去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亞加老街去大角咀近厭布房街塞車，塞到去窩打老道。观塘道就去油塘方向，即系东行线啦。咁啊，近住裕民坊一带咧，而家都系塞车噶，塞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附近。仲有就系清水湾道下行落山方向，近住牛池湾彩虹交汇处，而家都系塞车，塞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净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就七咸道北过海尖咀多车，龙尾喺学园街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下午三点零九分来到今天的数统音乐，有没有人认得这首歌啊？歌曲名称叫做《美丽新香港》。 自你决定要走以后，没人知我有多难受，再没勇气在派对逗留，碰见朋友不敢问候。自你远去不再回头，青山绿水不再依旧，再没有早起身的理由，再没可安睡的枕头。这世界只有一种享受，就是没有你的时候。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球，就当我在外地旅游。 第一首歌简直是 My Little Airport 的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美丽新香港》，是几啱今日听的。 命运要令我学识奋斗，但我只懂得荒谬。这世界只有一种享受，是你不在身边的时候。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盘，就当我在外地漂流。 可能你哋个个都记得嘅歌词系这香港已不是我地头。但其实我记得的反而是那句命运叫我要奋斗，偏偏我只见到荒谬。今天呢一间以歌会友都是会继续的，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非香港一位栋笃笑的演员，但到时他是一位印度人来的。印度人怎么看广东歌呢？一起听一下。 上一辈的人成日说他吃盐多过我吃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日咧，同你拣歌嘅咧。是阿 V， 香港一位栋笃笑的艺人啦，咁样。Hi， 阿 V 你好。 喂，你好，你好。 系啦，喂，但系咧，佢嘅背景系有啲有趣嘅。 系。 系啦，你系你本身系印度裔。 冇错，印度裔。 系。 但系喺香港土生土长。 系。 咁亦都系第三代噶啦，所以我屋企人喺香港都有成六十几年历史嚟噶。 系。 Okay. 所以基本上香港就系我哋成家嘅屋企。 系 ，OK， 好，所以我哋今日就睇下即系唔同地方啊，唔同嘅系唔同肤色啊，唔同种族嘅人，究竟佢哋点样听广东嘅作品啦、 啊？好劲啊，个音乐单。 系啊，同埋咧，我想知道，咁你细细个嘅时候咧，咁你爹哋妈咪，咁佢哋都系印度裔噶嘛？咁变咗佢哋会唔会系有印度嘅歌又要你听一下？咁、你又只会搵啲广东嘅歌，搵唔同地方嘅歌嚟听咁样？听歌习惯。 我屋企人好好懒嘅，佢唔会话啲阿仔你听我哋啲歌嗰啲咧，阿仔你听乜我唔理你噶啦咁样，即系完全冇呢样呢啲功夫。佢哋反而就觉得我哋中意听你咪听，总之唔好嘈动我就得噶啦咁样。啊、所以他们很注重 headphone 这件事，即是觉得就唉家有 headphone 就得啦，大家和平啦，唉冇所谓，你听乜我唔知就得㗎啦。咁其实我哋屋企呢好得意喎，讲英文嘅我哋就唔讲印度文。咁因为我父母就好担心呢，我同我家姐唔识讲英文，咁决定屋企唔准讲英文，唔准讲印度文。咁、 okay. 反而搞到我其实大个咗呢，我啲印度文好差 㗎。 係呀，咁例如我听印度歌呢都唔知佢讲乜㗎嚟㗎，咁 that sounds great, I don't know, 咁 即係同我哋去睇一啲玻璃活电影啊嗰啲。我哋都有睇字幕。 係呀係呀係呀，我都睇睇人哋问佢做咩事啊？I don't know。佢好人嚟噶咁咧。 咁你几时开始系识得揾歌听咁样？ 其实嗰时有时睇电视啊，我记得以前例如四大天王啊呢啲嘢咧。咁、我嗰时咦咩嚟噶呢几位咁样？ 咁我就開頭即係睇電視，可能有啲人會唱首歌，咦首歌好聽，呢首歌唔好聽咁樣。咁啊，第二翻學校同啲 friend 傾偈嘅時候，哦係啊，你有冇聽啊？我有聽啊咁樣。咁啊傾下偈，佢又介紹下啲歌俾我聽下咁嘅啫。因為以前我記得小學冇話上網呢樣嘢噶嘛，咁只不過就係最多係去啲賣碟嘅鋪頭嗰度試聽歌。所謂嘅試聽歌就係企喺度成個鐘頭，聽咗成隻碟，跟住翻屋企咁咧，跟住就扮曬自己隻碟係你自己嗰啲咁嘢噶嘛，係。佢啲人行過話，Can I help you？ Oh, headphones are great 咁樣噶啦。 咁所以你最開頭就係迷咗係四大天王，係 啊係，我記得。我記得嗰陣時開頭嘅，咁我就記得我你揀嘅明雅嗰陣咧，我反而係中意郭富城嘅。咁我其實點解佢中意佢咧？佢話 四大天王有四個，點解特別中意郭富城咧？ 嗱，我特別中意佢咧，係因為我發覺佢嗰啲跳舞嗰啲舞蹈好搞笑啊！即係嗰時睇翻咧，因為我嗰時好記得就係有時我會玩嘅咧，就佢播佢啲歌嗰啲咧，咁我有時會跳 live 噶嘛，平時咁我有時會識啲音樂，就咁睇佢喐個身體咧，會覺得 what is he doing？ 即係做緊乜？呢啲咩手勢嚟㗎？咩姿勢嚟㗎？即係你邊個會諗到啲咁嘅嘢？哎呀，佢行一步後一步，前一步後一步，覺得你做咩啊？你個世界咁咧，即係我會咁樣去欣賞嗰啲嘢㗎。 咁係同印度舞好唔同嘅舞種嚟嘅， 係啊，都係，雖然印度舞都好多行前行後行前，但係就會成千人一齊做咯。 郭富城開 show 嘅時候就有幾百人跟住去跳咯，會 係啊，咁我會明白，即係你成千人咁可能棘住咗，咁塞住咗，咁行唔到前又行唔到後，我明嘅。但係佢得嗰四個人，你做咩棘住都唔行咧？你明唔明 啊？即係嗱，咁呢個你係一個喜劇嘅角度，即係去到欣賞郭富城嘅舞啦。係 啊 係 啊。 咁你係幾時種咗一粒種子，就係我第時想做一個 comedian 嘅、其實嗰陣時都未嘅， 都未。 我都係可能係貪玩嘅啫，最多咁樣。 識咗個聲睇郭富城， 即係好得意咩？因為佢有首歌咩對你愛不完嘅咧、我記得佢有隻手勢噶嘛。 係啊。 咩佢會揈隻手？係啊係，轉轉跟住咁樣喺度360度咁轉隻手咁樣噶嘛。即係我嗰陣時覺得你換電燈膽啊，你做乜嘢咁咧？我會自己咁挑戰自己，可唔可以解釋佢啲嘢？佢啊呢個步驟咧係咁嘅咁樣。 我過去廿幾年人生當中冇人咁樣解構過郭富城嘅動作。 因為嗰陣時郭富城係算係非常之 有型啊嘛。 係咯，大家覺得佢好有型咁樣。我身邊冇人用呢個角度諗過，點可以擰咩燈膽咧？ 但我想話，你知唔知其實香港嘅小朋友咧，即係嗰個年代咧，都係有模仿郭富城呢件事。 哦，係，其實中間分解啊嘛。係啊，我嗰時 會剪咗個頭嘛。 我會㗎，但係我頭髮攣㗎嘛嗰時。係啊，會剪嗰個頭啦，係啊，第一啦。係啊，第一同埋我好記得，因為我以前會都試過中間分解嘅。但係因為個問題就係我啲頭髮攣咧。佢分解得嚟，你啲头发就唔知点噶啦，就飞嚟飞去咁样。同埋始终我点样中间分解扮佢个样都唔得咧，我嘅外貌系真系扮唔到噶啦。系啊，冇计啦。 咁但系另外嗰三个天王都有跳舞嘅作品噶，系啊，即系卧龙传说咁啊，即系系嘛，黎明大把啦， 独自去偷欢啊， 系啦系啦，刘德华都有啦。 唔系嗰啲，我谂我都有留意嘅，但系我谂最深刻就真系郭富城嗰啲，因为跳嗰啲舞都系特别劲噶嘛。咁我覺得哇好勁喎，咁都俾佢喐到嘅身體咁咧，即係會覺得好欣賞呢樣嘢咯。同埋我嗰陣時好記得就係我成日都覺得邊個諗嘅咧呢啲姿勢。咁你其實你坐喺度，你無端端唔會坐咗喺間房覺得哦咁喐下先啊係喎咁樣。 所以今日阿 V 咧，佢第一個揀嚟嘅咧 就係郭富城嘅作品啊！ 我真 係 估唔到係呢個原因啊，不過。咁但係我想知道，咁幾時開始？即係嗱，頭先講下郭富城嗰個扭電燈膽啦，都仲未開始覺得，喂，咦，原來我係一個 funny 嘅人嚟嘅喎。 嗰時因為我嗰時小學生嚟嘅啫嘛，我記得係啊，所以嗰時太細個，其實自己係咩我都唔知道。總之老師就話你係傻仔咁，我傻仔嚟㗎啦咁樣。即係明唔明啊？我嗰時係淨係大人話我係咩，我就係咩噶啦咁樣。我話你乖，我原來乖嘅咁樣。即係其實嗰一刻我都未諗到話自己將來可能做棟篤笑或者中意講笑。總之係覺得好中意無聊咯。所以我真係即係識音樂去睇佢哋跳舞，我覺得 this is great， 我可以坐到成個鐘頭，不停喺度鼓勵我做緊乜嘢咯。係啊，咁嘅咋。 係咁嗰啲廣東情歌咧，即係始終廣東歌好多都係情歌嚟。咁我以前重唔重嚟㗎？ 其實嗰啲我反而就好中意啲 MV， 永遠都係會流眼淚啊。你都話點解咁樣？即係每一首係開心咁樣噶嘛。即係永遠都係分咗手， 都係慘情歌嘛。 我知，但我次次開都係覺得又流眼淚，大佬你咩事啊咁咧？即係點解你哋係咁唔開心？佢冇人拍緊拖嘅咩？呢個世界個個都係分手嘅， 因為印度舞係真係再歌再舞係開心， 開心就係啊係係 係。但係咪先？咁印度舞慘情歌嘅咩？ 都有，但係通常係好英雄式嘅，即係英雄完，跟住個女人就走咗，跟住覺得哎呀，其實人生都要繼續行落去嘅咁樣咧。 哦、 但係就唔會望出個窗又滴眼淚咁樣，又跟住就轉住個身，跟住就望下個天花板。即係因為好多時候你中文嗰啲歌啲 MV 永遠都係慢鏡噶嘛，乜嘢都 係啊， 即 係 永遠都慢鏡， 係 啊，跟住。 系啊，转下啫，咁样喺条街自己一个人啊，唔知做乜，冇人理佢咁咧。 又好大风，啲头发吹到好乱啊。 嗰啲啦，系啊，永远都系咁啱啲风系吹一边嗰啲咁咧，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就成家啲人行紧得，你一个人企喺度，冇人会闹你嗰啲咁嘅噶嘛。咁即系，我觉得系，即系觉得点解咧？所以我冇一首歌系令我印象咁深刻咯。但系嗰时呢首我系好中意，因为我呢首系佢其中开头嘅最 hit 嘅歌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 咁我系咁样认识佢噶，跟住认识咗之后觉得，原来佢跳舞叻噶。但系我就真系觉得我又跳唔到啦。咁我虽然印度人，但就我唔系天生。识跳舞噶嘛？咁我就会觉得好得意，但系就佢啲舞蹈，我成日都觉得 there's no meaning， 即系我成日觉得你喐咗嚟做乜咧？即系你生活上系你学出呢个能力，可以喺第二度点样用咧？即系你去食饭啊，咩都好，你都唔会咁样行入去噶，系咪？即系你平时你去啲开啲 concert 有张凳又揈张凳嗰啲咁咧 ，why？ 其他我唔知，但系依家佢系亚洲舞王，系啦呢件事 咧。所以咧，我成日都话艺术咧唔系个式欣赏嘅。我想澄清啊，郭富城佢听紧嘅话咧，我其实好欣赏你噶。 咁你欣赏郭富城嘅咩咧？如果系即系郭富城问，咁你欣赏我咩啊 ？B 咁，你啱啱先笑完我嘛？ 佢可以咁多年都好似好后生咯。 哦，咁呢个真系 系啊系，呢个真系好劲，尤其是身为一个甩紧头发嘅男士，我会好欣赏佢。 你先系讲紧边个甩紧头 发？好明显我啦，大家望下我样啦，我唔使呃自己嘅呢啲，佢已经接受咗现实噶啦。 佢讲句说话，好似系佢甩紧头发，但都保持得咁好。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心里对我望，亮出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像太阳。You see? 二首揀嚟嘅咧，呢個就行呢路。 第二首係軟硬天師嗰首。 哦，軟硬天師。 係軟硬天師。咁其實咧，我嗰陣時候記得係有個 friend 有一次介紹只碟，咁係軟硬天師咁樣，我話咩嚟㗎咁樣。咁啊聽聽下，覺得哇咁得意喎，咁樣叫歌嘅咩？咁樣好亂嚟咁樣噶嘛。是不是 他对很多广东歌文化抱住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叫舞来的吗这样叫歌来的吗 不过那时候他们真的又真的打破了很多规矩 是啊是啊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读男校的嘛那你知其实会男士呢我们互相的交流的方式是永远都不会益大家的嘛永远都是找的善大家的嘛那当我朋友介绍首歌我觉得哇你介绍歌给我一定玩我的这些是不是会打去听怀疑啊这些东西的嘛那他介绍这首歌我觉得他得意喎他把声又 很搞笑啦再加上歌詞是搞笑啦，唔係正經諗住，哎呀好慘啊，唔係咁樣噶嘛，喺度講埋啲無聊嘢咁，又話咩扮阿 Sir 啊呢啲咁樣，咁啊再加埋成件事，首歌都係好開心嘅，係一路聽一路笑住，覺得好搞笑嘅成個 feel 咁樣，咁我就好欣賞，覺得可以咁嘅咩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咧又啟發到我少少，好似覺得係喎，其實冇人話一定要跟大隊噶，冇人話一定要咁樣嘅喎，係咪咁啊都得噶，啱聽咪啱聽咯，冇話咁係啱，咁係錯噶嘛，只不過啱唔啱你嘅啫嘛，咁我記得《軟硬天師》佢成隻碟我都好欣賞，就是、每首歌都。有佢嘅特徵嘅，就唔會話嚟嚟去都係嗰啲 feel 咁咧。即係呢樣嘢好欣賞，就係、是、佢 everything is unique 咯。咁我覺得係由嗰度開始發起、就是，就係啊，其實創意呢樣嘢都係任你嘅啫。係咪？總之有人啱聽，咪你咪啱咯；冇人啱聽，你咪自己開心下咯，咁樣嘅啫。 係啊。咁嗰陣時，你知道佢哋兩個係做電台主持未㗎？ 嗰陣時未嘅，嗰陣時未嘅，未嘅。 即係純粹係以歌手 嘅。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好欣賞覺得，同埋佢哋特別就係佢可以有少少上升嘅 feel 得嚟，又有 contrast 噶嘛。即係佢哋把聲有少少唔同啊。跟住一個就話可能把聲要得意啲咁樣，即係佢哋玩到呢個氣氛咯，而唔係純粹兩個都喺度要搶風頭，我都係主角咁樣咯。咁啊就話用呢個 dynamic， 我會覺得其實好玩喎、啊。即係一個好似醒目啲，一個就傻啲又得，一個可能肥啲，一個瘦啲咁樣，即係好多嘢玩噶嘛。咁我就學識呢樣嘢咯，就原來可以咁有啲咁嘅交流，製造啲咁嘅嘢出嚟，而唔係話唱歌永遠都係要有個令電燈膽之後，跟住就要流眼淚、流眼淚咁樣，跟住最尾就係要好感動，跟住就俾啲風吹下咁嘅啫。所以呢啲咁嘅歌就令我觉得其实系条路唔系一定要人嚟咁行，我就咁行噶咁样，呢个就系第一步咯，我记得。 哦，但系有趣，因为佢系读男校啦。好啦，咁但系佢今日佢拣嗰啲歌全部都系男歌手嘅歌， 系系系， 乐队啊，诸如此类，全部都系男人嚟嘅。 系系系， 我成日以为男校咁，大家应该都会即系讲下啲女歌手啦，系咪先？ 但嗰啲我谂我哋未必会听，会睇先啦。 好清晰嘅分工啊！呢个真系冇得输。咁 但 嗰时睇紧边 个咧？唔系嗱，嗰时咪所以话即系郭富城，我咪会识音乐诶，睇佢哋姿势咁一样啫嘛，类似都系。 系咯。咁嗰阵时女歌手你哋睇嘅？ 嗰时我真系醒唔起有边几位我印象深刻啲嘅，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呢啲软硬天师对我嚟讲系更有兴趣，觉得好搞笑，多过喺度话又系啲女士出嚟俾佢背下头发，跟住就望下地下咁啊！呢首歌送俾大家啊，点样咧？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你有冇发觉好多时啲歌咧，佢哋可能开头走出嚟玩呢首歌送俾大家，跟住首歌会开始播啦，但系未有歌词噶嘛，咁佢又系唔知做咩噶嘛，企下行下咁喐下咁样，咁我成日都觉得其实你可以一整天出嚟嘅，唔使咁早出嚟噶嘛。 咁我 intro 喺度做乜嘢？睇住我台就播音乐咩？ 咁你咪播住先咯，系咪？你都未有歌词，都未轮到你，你出嚟做乜啫？ 呢啲包拗颈。 系啊。It's okay， 即係你諗下，我哋做棟篤笑，唔會話中間講講下一半又望下個地下咁樣。 不過佢呢個真係好係一個棟篤笑嘅藝人咧，佢會嘅思路。因為你如果係 stand comedian 嘅話，你真係每一下喺個台度，你都係 要做嘢噶嘛， 啲事情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你唔係啊，就算唔係香港歌手啊，外國嗰歌手，佢中間有個 music break， 佢都係企喺度。 我冇講我欣賞佢哋㗎，我冇講佢。 一視同仁，好公平 㗎 你。 係啦，所以唔係淨係講廣東歌，係所有啊。 讲乜先？哎呀！卡拉卡拉 ，Happy My 哈利扮男货，直往孤单卡拉 OK， 晚晚去唱歌。深宵的晚空，星月在摇动，宵感我去活动。你有冇搞错？你唱埋晒啲广东土嘅歌？卡拉卡拉 去六四做做差佬， 叶玉卿， 叶玉卿， 梁爷，我个老嘅，你好出力。 今晚阿 Sir 请食饭，随便坐。 加啦加啦 ，Happy 有烟制，没有火。日日听歌听歌，几只冇变化嘅歌。天空放唱歌 ，fans 完成过。 有啊 Vegan 嘅呢一首软硬天师嘅老人院，一阵翻嚟咧，继续有 Vegan 歌啊吓，都听下佢对于其他广东歌一啲睇法。一阵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流传，一个中年男人在马鞍山和他人争执之后，被人淋泼液体和点火焚烧。警方表示，下午大约一点接报，指一个男人在马鞍山被人袭击，身体着火。片段所见，那个男人在马鞍山图书馆连接一个屋苑的行人天桥，和多个市民口角。他面部流血，有人帮他抹去血迹。争执期间，有人突然向男子身上淋泼透明液体和点火，个男人上半身全身随即着火挣扎，点火的人马上逃跑，有市民追赶点火的人。另一张网上的照片就见到一个男人皮肤受伤，企咗喺扶手电梯旁边。大批市民中午開始在中環聚集，在防暴警察撤離之後，人群走出馬路，附近一帶交通受阻。近千人一度沿住江樂道中走向金鐘，其後折返，走入皇后大道中。有穿著黑色衫蒙面的人掘起地上的磚，又拆走路邊的鐵欄，他們將雜物放到路中心作路障。在砵甸乍街，有救護車受路障阻礙，未能夠駛前，救護員落車徒步前往傷者所在的位置。早前有人群走到雲咸街的時候，有黑衣人用磚頭和竹枝等的硬物破壞中銀分行的玻璃門，大門倒下之後人群離開。警方曾經向多間大學的校園發射多輪催淚彈。在紅磡理工大學，有人在行人天橋上投擲膠凳落去紅隧口的馬路，堵塞交通。防暴警察進入理工大學校園追捕示威者，並且向校園內發射多枚催淚彈。在中文大學，一批黑衣人在大學正門築起散陣，與防暴警察對視，警方向正門內施放多輪的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一度後退，警員之後登上警車離開。示威者之後再走出正門外架設路障。在港大，防暴警察進入校園並向黃黑徑樓平台舉槍。港大校園電視網頁表示，警員早上在港鐵港大站其中一個出口施放催淚彈。七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控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七個被告包括朱海迪、陳志全、范國威、郭家麒、梁耀忠、林卓廷和歐諾軒，控罪指七個人5月11日在立法會會議室內涉嫌襲擊、妨礙和騷擾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多個民主派的議員和區議員在開庭前到場聲援，民主派召集人陳淑莊指案件是政治檢控。朱海迪是區議會元朗八鄉南選區的候選人，同區候選人分別是黎永添和徐卓賢。林卓廷是區議會北區石湖墟選區的候選人，同區候選人有新民黨的孔永業，以及是報稱無黨派候選人梁金成。梁耀忠參選葵芳選區，候選人是包括民建聯林影慧，以及是報稱獨立的曾子麟。而范國威參選運亨選區，對手是包括戴卓賢和楊聰，以及是劉志成。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84点，跌767点，总成交金额73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2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8，跌4.4；盈富基金27蚊，跌8毫；美团点评91.15，跌3.45；友邦保险79.6，跌2.8；建设银行报6.25，跌2.2；港交所报246蚊，系跌8蚊；工商银行报5.66，系跌2毫；中国平安91.55，跌2.55。新鸿基地产报111.6，跌5.4；汇丰控股59.0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08.95，瑞士法郎0.996，澳元0.68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1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6.69美元，卖出14,65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铁路交通的消息。港铁的将军澳线服务是有调动的，北角站至油塘站每8分钟一班车，油塘站至宝林站就暂停服务，油塘站至康城站服务都是暂停的。港铁现在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油塘至油塘站。另外呢，黄埔站是暂时关闭了，列车是不停黄埔站的。观塘站因为附近有突发情况，车站都是关闭了的，列车是不停观塘和黄埔站。马鞍山线方面，马鞍山站都是暂时关闭了的，马铁列车服务是不停马鞍山站。另外，城际直通车方面，因为东铁的沿线路轨有障碍物，今日城际直通车的南北行所有班次都是取消。封路方面，在港岛以下的道路是暂时封闭或者是受阻的。港岛方面，就是薄扶林道近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泰安街、北打街近德辅道中和干诺道中的来回方向。野九龙方面，清水湾道黄大仙方向近牛池湾、阿佳老街近弥敦道、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新界方面，新运路近扫管布路、太和路近南运路的来回方向。以上这些路段都是封闭或者是受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就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山近住爱都大厦是挤塞的，龙尾在中区消防局。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环翠村呢，那里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柴湾港铁站。野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是挤塞，龙尾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另外，观塘道近住裕民坊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缓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夏雨，

即好似話 ，let's say 我記得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咧，咁樣或者 Oops I Did It Again 嗰啲咧，我記得係咩 Oops I Did It Again 咁樣噶嘛，跟住我會哎呀我又做咗咁樣。 跟住佢唔係唱廣東 K， 係啊係啊，英文係廣東版，係啊，即因為我記得佢係咩 ，Oops I did it again， I played with your heart and man lost in a friend 咁樣咩，哎呀我又做咗，我玩你個心喺個 friend 唔見咗，即咁樣玩啦，即我會覺得咁樣就值翻有錢啦。 所以我就係話，即如果佢今時今日係一個係做 stand up comedian 嘅時候，你明白佢。基本上我就好鍾意就係 challenge wicked 世界唔一定係咁樣㗎嘛。係係 係。 咁 stand-up comedy 某程度上都係 challenge 緊一個 status quo 啊。 其實你講得好啱，其實 stand-up comedy 有樣嘢叫做 punching up 嘅，就係點講呢，就話我喺呢個地方我就向上去打個拳頭，其實是打緊上面啲人，即係可能啲有錢人啊、成功人啊、政府嗰啲嘢嘅。但我用緊一個好 普遍平民嘅方式去做呢樣嘢，就係、是、講笑話。咁點解我可以咁話 punching up 呢，就係話就算你幾成功、幾勁、幾有錢都好咧，你都想笑㗎嘛。咁而家你想笑嘅話咧，你要過嚟我的平台那裡聽來笑，而不是我去你的平台那裡跟你講笑話，所以是 punching up 了。我也有個終於有機會，就是我可以向著這班人士去講某些東西，而逼著他要聽我講，因為他想要笑個笑位嘛。那你要笑位你就等我講先，這樣就是這樣。所以其實你會看到我的歌都是很多都是說，不是說只是個個都這麼聽這首歌出名我就聽，我反而越出名我就不想聽，是我喜歡的歌是特別沒人聽我就想聽這些歌這樣。所以我第三首都是例如 Beyond 這樣。其實那個第三首 Beyond 我自憤怒咧，就係其實我記得我點解開始聽，係因為我開始中意聽啲 heavy metal 嘅歌嘅， yeah。 即係其實 heavy metal 咧就係每首歌都係咁樣噶嘛，係咪？咁我覺得哇呢啲我聽得明啦咁樣。 你明乜嘢 啊？我明佢哋嘅憤怒咯。嗱，heavy metal 嘅歌咧係冇一個位置可以望地下行前兩步啊，同埋 heavy metal 永遠都話呢首歌送俾大家，咁樣噶嘛。因为不是送的，是你要冇得走雞的，你要吃的烂这样的。咁再加埋就係嗰个我是愤怒，就係嗰时 Beyond， 哇夾 band 喎咩嚟㗎咁样，原来唔係咁揸支咪㗎，可以弹埋个乐器㗎，可以打鼓咁样。咁、yeah。 我记得嗰时就係亦都我喺16、17岁嘅时候呢，我有段时间好憎自己身份㗎、 嗯。 因为嗰时即係你諗下16、17，你只不过係想人哋接受你㗎嘛，融入啊咁样㗎嘛。但系就我系一个印度人，成班同学都系华人咁样，咁好似做乜嘢都好，都好似唉唔可以跟大队嘅、 嗯， 即系人哋着件衫咁样，我着件衫好似唔啱咁样咧，咁、嗯、再加埋嚟话识女仔咁啦，咁啲女仔可能同我啲 friend 倾下偈啊，打招呼，见到我即刻咁样就可能走开咗咁样。 会唔会觉得你 Q 啊？系 咁呢个我就系希望佢哋咁谂啦，系啊，佢 Q 得滞自己拍手走咗嘛，系啊系啊，我知道。哎呀 ，He's too great! Oh my god！ 咁咧。我配唔到佢啦，就 系啦，我撑佢唔起， 我唔够好啊， 我而家翻去吹风头 啦， 冷静啲啊。 系呢啲嘢啦，咁啊，我觉得应该系咁啦，咁啊就咁，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好愤怒，觉得点解我唔可以好好地一个华人咧？点解唔可以 just 简简单单，你系咁，我系咁咪得咯？咁样，咁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好，即系可以话黑暗嘅，就系永远都系好唔开心，每日起身觉得唉，又要面对呢个世界，好烦咁样。但系过咗一段时间睇开咗，即系人哋可能鼓励我啊，提醒我，其实你个种族冇错冇啱噶嘛，只不过就系你中唔中意，同埋你。其实你中唔中意唔系个 point， 系反而你要接受噶啦。你唔接受，你日日愤怒冇意思噶嘛。咁例如呢啲咁嘅歌，我自愤怒其实都好嘅。即系嗰阵时你听住首歌，一路我记得例如话我会听住首歌行翻屋企咁咧，咁、嗯、一路行人哋唔知道听乜噶嘛。但我又好似好嬲咁，我会放屋企。系啊，我好中意。其实我同大家讲，我好中意咧，啲嗰啲戏嗰啲 soundtrack 咧，有时会我心情冇嘢好做咧，我就可能会听住啲 soundtrack 咁样打仗嗰啲 soundtrack 咧，跟住搭地铁啊、搭车嗰同埋逼咁咧，即 系 好似好打紧仗。我要上呢架车， 咁样咁样 咁样咁样，系啊系啊系啲咁样，系啦系，好彩我唔喺嗰度咧嗰时，如果唔系我唔使听呢啲 soundtrack 噶，好惊呢样嘢。 我是。 一个即系要揾一个自我嘅 identity 呢个嘅过程，花咗几耐时间，令到你咦 ？OK， 其实我做翻自己得噶啦。 其实我谂系大约三年到啦，用咗。其实系好多自我反思啦，同人倾偈啦，跟住亦都谂下，其实啊，如果我转咗肤色嘅话，其实系咪真系咁着数咧？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嘢要谂下咯。咁个 key 就系话，你过咗一段时间，你谂通咗，其实唔系话边边系好啲，即系永远都隔篱返乡噶嘛。 系啊。 咁我反而觉得，其实我就算转咗肤色，都有佢嘅问题噶喎。咁样，咁调转我要攞现有嘅嘢，有咩办法可以利用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咁样。所以啊，三年咯。 咁所以就係三年嘅時間，就終於 OK， 知道其實我係 接受咗咯， 唔需要理其他人嘅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in a way 就係我做翻自己係永遠都係最好嘅。但係個挑戰就係你可唔可以了解自己咧？乜嘢係為之自己咧？咁樣，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最終嗰個 point 就係話，例如有首歌叫 Tonic 啦，咁樣其實佢都係講緊啲嘢嚟話啊，點樣供樓啊呢啲嘢咁樣。其實我嗰陣時未有呢首歌嘅，但我而家又聽翻，覺得其實好有共鳴，就係話其實最終都好，我寧願有一個好 full 嘅 life。就算唔係話點樣可以有扎 shirt 俾你睇啊，話我做過啲乜嘢嘢，但係對我嚟講覺得好滿足㗎，我乜都試過，我想試就試咗啦，我唔會後悔，即係 no regrets 嗰樣嘢咯。咁我覺得其實我就諗通咗，其實我呢個生命，我係想好跟大隊去做銀行，著個西裝好似好型啊，定係我係想踢拖，想著住短褲出街咁樣咧？乜嘢係我嘅開心咧？咁樣，咁我就諗咗好啲，例如話我係咪想環遊世界啊？定係我想坐喺沙灘啊？定係咩咧？咁樣，咁我花咗好多時間諗嘅。咁我記得我有一日就同自己講話。我想搵一份工咧，就唔係話要好早起身嘅，我好憎好早起身啦咁樣。咁我話我搵咩工都好，都唔可以早過九點鐘起身嘅。咁啊即刻大鑊啦，係咪？已經 80% 唔使開工啦，咁樣係咪？咁有啲快餐店就開始變咗24小時，覺得哇有 job 等我啦，好夜咁樣。 我想介紹你做夜間的士司機。 夜間我做夜間的士司機 OK 喎，可以呢個係咪？去邊度咁樣？ 第一个 criteria 就系唔可以早啊九点起身。 系啦系啦，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我唔想成日同人逼，即系我唔想永远都系即系朝九晚五嗰啲 job 咧，就永远都系同人逼位啊咁样。 系啊系啊， 即系我总之话搭车都系你去 A 咧，我就去 B 咁样。即系好似话如果你去中环咧，我就要反方向咁样嘅。即系我想搵啲办法咁啦。咁第三就是我亦都知道我自己好自私，就系话当件事成功咧。我唔想同人分享噶，系我自己嘅咋。但我亦都好负责任，就系如果失败咧，我唔会赖你，我一定唔会赖你，系我嘅错，我会自己揾办法咁样嘅。咁呢啲 criteria 咯，咁就基本上嗰阵时未知会做咩嘅，就系只不过知我想我做嘅工作系有呢啲 criteria 最好啦咁样。咁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接触咗web design 咁啦，咁我可以喺间房整啲嘢，跟住摆上网全世界睇到噶。咦 ，OK， 我几得意喎呢件事，因为我就变咗就系我其实。可以任何時間整呢啲咁嘅嘢，唔需要九點鐘至五點鐘坐喺個 office 整噶嘛，求其揾個地方做到啦咁樣。好啦，咁第二就係話我唔使出街做，我可以去 coffee shop 做又得，去沙灘做又得，上到網就得噶啦嘛，係咪？第三就係話我呢件事我擺上網，啲人覺得正嘅就係我嘅。即係覺得廢嘅，我咪 deal with it 咯，係咪俾人鬧咪揾辦法嘅解決咯，咁樣。即係呢啲 criteria 啦，咁我咦 web design 幾得意喎，咁我由嗰度開始我就行呢條路啦 ，creative 嗰樣嘢啦，係啊，所以我做 website 嗰陣時未有得話咩 YouTube 嗰啲嘢噶嘛，咁我就我嘅唯有創意嘅方式或者創作嘅方式就係整網站啦。咁我就會整啲 design 啊，整啲 website 啊，例如我上網打機嗰啲 team 咧，我會整個 website 俾個 team 話，我哋個 website 係 www.com 咁咧，我哋成隊人擺啲相啊，我以前對 band 都係有自己個 website 咁咧，都係咁樣起嘅啫。 你有對 band？ 我以前夾 band 噶，係啊。 我哋而家再翻去呢個位啊，你繼續講埋你條 career path 先。 係啊，跟住咁樣起咯，跟住總之就係創作，由我間房整啲嘢出嚟，我就可以擺出嚟，跟住俾全世界去睇，而唔係話好傳統地話喺呢段時間做啲嘢，咁我要呢個 deadline 之前整啲嘢咁樣咯，就唔係咁樣咁傳統咯。咁我就揾到條路就係動咗手啦，就係一個興趣，我中意講下嘢，揾到個機會有個平台試下玩，幾好玩喎咁樣 ，keep 住玩玩咗10年啦。咁我就基本上諗到啲 idea 就寫低先，咁再磨到一個笑話就擺上台去俾人睇啦咁樣。 读书读死博，回校攞正 A， 到回校取照张术摄喺茶几。 第时买车买楼买完就供到呕，用条命供一个烂斗。世界要我做嘅嘢实在太多，唔跟就错，错错错我做。我做过气棚夹 band， 好惊无人但听到声，我哋喺鬼节唱歌俾先人听。走过蠢过叻过戆居过，同三个废大夹过 P O N I C K， 傻得够快活，有个言语搏命够胆错，我信个世界冇嘢难到我，就算傻好过怨地怨天，匿喺屋企斋吃白过，到最尾怕咩冇结果。 阿 V 揀嚟嘅呢一首作品嚟自汤力嘅之前嘅歌，歌曲名称叫做 TONIC， 期一间四点钟翻嚟，继续阿 V 同我哋二个会友。 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0点，跌750点，总成交金额8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2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跌4.2；盈富基金27蚊，系跌8毫；友邦保险79.5，跌2.9；美团点评91.3，跌3.3；建设银行报6.28，跌1.9；港交所246.2，系跌7.8。中国平安92蚊，跌2.1；工商银行报5.7，系跌1.6；汇丰控股59.1，系跌9.5；新鸿基地产报112蚊，系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029，瑞士法郎7.863，澳元5.371，加元5.924，新西兰元4.974，欧元8.6378。每百日元兑港元7.1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1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82美元，卖出1,4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一啲道路状况受影响嘅道路啊。港岛方面咧，有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泰安街、北打街近德辅道中、德辅道中介乎北打街至到域多利皇后街一段，同埋咧就干诺道中来往方向行亚利北道。咁啊，九龙方面咧，九龙方面咧，弥敦道介乎亚加老街至旺角道，观塘道介乎同仁街至到协和街东行，新界就有新运路近住扫管埔路，同埋太和路近住南运路来往方向嘅道路都系受影响噶。而家比较塞车嘅地方咧，港岛就有东区走廊柴湾段啊，去环翠村方向而家系塞车嘅。至於九龍咧，而家窩打路到沙田，咁啊九龍塘段都好塞車啊，塞到去培正道。而歌和老街西行啊，即係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達之路嗰段咧，而家都係塞車。龍翔道就近住黃大仙港鐵站嗰段去觀塘方向都係塞車嘅，塞到天馬苑。仲有就係觀塘道啦，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龍灣港鐵站咧都係塞車噶。咁啊，上水咧新界區方面啦，上水嘅馬會道咧因為爆水管啊，去市中心方向近住鳳溪小學對開嗰段咧，而家封咗路，不能夠通車。咁啊，至於港鐵方面咧，港鐵嘅將軍澳線服務咧就有更新嘅，北角站至油塘站就八分鐘一班，油塘站至寶林站就服務暫停，而油塘站至康城站咧亦都係暫停服務嘅。咁啊，港鐵咧就提供免費嘅接駁巴士來往油塘至寶林站。黄埔站就需要关闭嘅，列车唔停黄埔站，观塘站都系关闭咗啦，咁亦都系列车唔会停观塘站嘅。马鞍山线方面咧，马鞍山站亦都系封闭咗，不能够停呢一个马鞍山站嘅。恒安站嗰度咧之前封闭咗，而家就开翻。咁啊，星际直通车咧，因为东铁沿线路轨有路障啊，有呢个障碍物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城際直通車南北行所有車次咧都係要取消噶。最後咧，衛生署提醒你，酒精係一種致癌物質，不存在安全飲用水平，一滴都唔飲咧就最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敏感时刻，全新环节，撩撩友情牌。 妞妞话介绍你俾我哋识，其实你想唔想识我哋噶？ 咁识多个朋友都冇坏嘅，虽然好多时咧，阿 Neil 啲朋友咧，我哋相处十年后咧，先发现佢唔系一个好人嚟嘅。 唔紧要啦，你当佢两个系鬼，拎两张符贴佢啲额头得啦。 详情记得留意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今个礼拜嘉宾有佢， 我系关宝慧。 厂房坏咗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点算好？边有咁多钱啊？ 老细唔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嚟做营运资金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噶。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嘅网页啦。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骚动音乐继续，二哥会有Eric 啦、阿琼啦，同埋今日嘅嘉宾阿 Fee， 香港一位栋笃笑嘅表演者。咁头先阿 Fee 就讲咗自己喺工作上一啲规划啦、人生嘅一啲计划等等嘅。咁但系其实咧，中间有个部分咧好重要，我哋特登要翻转头讲嘅，就话之前咧，原来阿 Fee 系夹过 band 嘅。咁呢个故事系点嘅咧？ 其实我嗰时我记得系18岁到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原来夹 band 可以识到女仔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方式啦。咁但系个问题嗰时唔识乐器嘅，净系识 篮球队嗰啲都知道。 嗱，咁你要明白啦，我哋印度人咧打篮球咧，我哋因为可能啲体毛啊，或者我哋唔想喐嘅原因咧，就会令到我打波嘅能力极差。咁、 okay. 我就要谂计有咩办法用我现有嘅能力，就系唔识玩吉他、唔识打鼓、又唔识打波咧，唯有就系夹 band。但系夹 band， 如果你乜嘢乐器都唔识嘅话，主音咯。 哦。 但系我唔识唱歌嘅，咁啊点啊？我中意 heavy metal 咯，系咪？ 你叫香港而家完全唱 Happy Metal 嘅主音点识？讲到咁嘅样， 唔系佢嗰阵时系兴趣夹 band， 系有个好清楚目标，系识女仔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嘅，咁嗰個日啦，再加埋就係話，我亦都好中意聽 heavy metal 嘅，咁、我就同啲 friend 話，誒 ，let's make a band 咁啦，佢話，誒 ，I have a guitar，OK 咁咧，誒 ，I have a drum 咁啊，得噶啦，咁啊就一齊加 band， 咁啊完全冇能力或者天分或者乜都冇嘅，係總之為你彈啲嘢，咣咣咣咣咣咁啊，咦 OK 喎，你打啲嘢，叮叮叮叮叮咁咧，我嗌啲嘢啦，我咁啦。系啊，跟住就整啲嘢出嚟，就好似好有意思咁咧。呢首歌咧，其实讲紧人生嘅愤怒，我都知啦，系咪？ 咁我用咗愤怒啦， 系啦。 咁嗰时，咁你写歌词啊，成嗰啲，咁你都要写噶嘛？ 系 系，每次即兴嘅。 诶、哎，唔系，其实嗱，好得意嘅，歌词有写，但我有冇背咧，系另外一个问题啦。 你有冇印象中你嗰啲寫嗰啲咩歌啊？ 其實我啲歌詞係都幾 serious 嘅，因為我以前好似聽一對 band 叫 Slayer 咧，佢啲歌詞係好 poetic 嘅，即係一首詩嚟嘅。但係佢個主音係 I will kill you 咁樣咧。但係你睇翻啲歌詞係好靚嘅寫得，咁我會照寫得好似好靚。但係出到去咧，呢首歌係講關於人生嘅憤怒咁樣，咁咧，跟住派啲歌詞覺得哇，佢講咗呢啲字㗎，原來完全聽唔到喎。哇！呢啲係可以英文 oral 嘅喎，呢啲咁樣咧會咁樣咯，係啊。所以系咁话嘅啫。 我想问啦，嗱，讲下供求嘅原因嚟嘅啫。嗱，佢本身系想识女仔，咪夹队 band 咯。咁啱又愤怒，又中意听 heavy metal， 咪哇哇哇哇啦。好啦，多唔多女 fans 嘅嗰阵时？ 诶，嗱 ，heavy metal 有个问题啦，就原来佢哋啲第一啲女 fans 比较少啲啦。 系啦，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你要明白 boy band 啊嘛 ，Backstreet Boy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系、是、个问题系 Backstreet Boy 要识得去换电灯胆噶嘛，成日都系咪？咁我又唔識嗰啲嘢，我又唱唔到歌，咁我唯有覺得，哎、算啦，都係低嘅比率大都有嘅啲女仔。咁我就發覺，咦 OK 喎，咁我就但係慢慢就發覺，咦唔係佢哋好似中意啲吉他手咁啦。咁其實嗰時已經變咗唔係再識女仔啦。咁我反而覺得，咦我想玩多啲，我想自己作歌。咁我就借咗啲吉他，我話咦六條線咁有幾難啦咁樣。咁我開始彈啦，跟住發覺完全唔識咁樣。咁我就開始點樣學呢啲學嚟學去都學唔到。咁我就開始，咦唔係我唔想彈吉他。咁我就有一次我個 friend 我個鼓手冇嚟，我就哼下。度鼓觉得好型喎，咁哼两下就系噶啦，咁样咁我就开始玩下嗰啲，原来好似好中意打鼓嘅，因为打鼓咧就 系、 是、有个 control 啊，你决定个节奏，你即系你决定嗰个速度， 系 同埋你起个起位嚟噶嘛，咁我发觉原来我系好中意 control 啲嘢嘅，即系我 control 紧成个事系我决定，你跟我唔系我跟你啦，咁我学识原来我个人系好中意嗰个 be the leader， 就系话我决定个节奏，你跟住我行咁样啦，我停之前嗰对 band 系打鼓噶，系啦，咁我就总之系真系狂揈头啊，哼得越大力啊越好啊，又系每首歌又系呢首歌讲紧人生嘅愤怒咁咧，系啊咁嘅就系，其实我谂我可能好研究人生嘅愤怒咧，研究咗好多噶啦已经。 而家仲有冇嘢令到你嬲噶？ 都有嘅，都有嘅， 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我哋就打鼓啦。 系啊系啊，咁就得噶啦。咁样哼两下力，啊， 舒服晒，功成良美啊！大家。 仲揀咗一首歌，都係 Beyond。 係啦，係啦。咁嗱，呢首歌咧《光輝歲月》咧就好特別嘅，就係我之前咪話我唔會聽啲慢歌啊，人生嗰啲歌啊咁咧。其實呢首歌就亦都係代表到我人已經係成熟咗啦、 嗯， 開始唔再係話每一日都係哇星期四好嬲唔係嗰啲啦咁樣，即係覺得哦星期五都幾好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近排咧，我同我啲 friend 有一次喺重慶大廈門口出去派水啊咁樣。咁我有個 friend 叫阿 Jeffrey Andrews 嘅，佢係一個香港嘅一位註冊嘅社工啦。咁佢係佢以前又會鍾意唱 Beyond 啲歌嘅。咁嗰日就好得意呢，就係話大家喺條街好開心啊，我哋好開心呢，跟住佢就開始唱呢首歌，而係見到大家好似成 team 人成班人一齊唱歌，係好感動。而我會令我覺得呢首歌好得意，就係話其實啲歌詞嘅意思我哋唔需要理添，反而係一齊唱嗰下呢，其實唔需要話我同你朋友啊識唔識啊咩都好，咦你識唱呢首歌，我識唱呢首歌，我哋就即刻會 connect 㗎啦，即刻會好好有嗰個關係喺度啦。咁再加埋啲歌詞都好感動啦。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就好靚啦。咁我亦都係代表我而家人呢開始就唔係淨係話你跳舞咁白痴啊，你做乜咁呢，即係而家開始覺得其實人生係為咩呢咁樣。我都就嚟40歲啦，係時候可以考慮一下其實我想要啲咩呢咁樣。咁我開始變化，其實是不是即是说你啱我错啊，是不是即是说我好少过你啊，是不是他这样跳舞不啱是什么，定是觉得其实你跳舞你喜欢就得咯，我不喜欢冇所谓啊，这样一样道理而已。那我会这样想开了咯。那这首歌就好像变到我今时今日的生活的节奏是 you know, relax, 有些时候都要 just take a break, enjoy your life, 还有不需要说好定不好， 是 enjoy 咯。 可惜郭富城只是听到头先那 part 已经四个几了，听不到你这 part。 嬲得滞。 嗱，所以话郭富城咧系你自己攞嚟衰嘅啫，你唔听埋我帮唔到你噶嘛，系咪？系郭富城啊，我叫乔宝宝啊，反正。 不过我欣赏佢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有阵时即系嗰种嘅幽默感咧，即系你讲呢个笑话之前，你知道你嘅出发点系啲乜嘢， 系 咁就 OK。 系啊，其实佢好啱，你讲得好啱，就系话其实有啲人被得罪嘅话咧，其实佢已经忘记咗，喂，其实大家系讲紧笑嘅啫。你唔好谂住我讲笑都要好认真咁啦。咁第一啦，咁我都明嘅，有时都会得罪嘅。 系， 但系个 point 就系话，如果你咁容易俾一个你根本唔识嘅人或者唔需要你嘅人去得罪，其实好可惜嘅呢件事。即好似我喺条街俾人闹，可能歧视我咁样，如果觉得佢好中意啲人咁咧，其实系好可惜，觉得点解我会理呢个人咧？系咪？点解我要落去佢嗰个层次，俾佢激嬲我咧？咁样，只要咁样睇开啲咯。我成日都话你系俾人闹、俾人歧视、俾人笑咧，系好似人哋送紧礼物俾你，你唔收咪得咯，系咪？咁啊，反而系调转话我唔要你份礼物，对唔住咁咧，人哋觉得吓咁点啊？我谂住俾你嘅 ，sorry 咁咧，系咪？ 收啦，你收啦。 系啊，咁系啊，嗰啲啦，系啊，冇啦，我真要俾你我攞咯。跟住有抌起你个身上，我走先咁样，嗰啲嘢噶嘛。但即系呢样就我其实觉得，其实你要好容易俾人得罪唔难嘅。 Yeah. 但系有啲时候你反而你唔介意人哋笑，你会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你好淡定啊嘛。Yeah. 所以其实而家就 系 话，我喺条街俾人歧视啊咩都好，我成日都讲笑就系话，我唔系唔中意你歧视，但我唔得闲俾你歧视，我真系好忙。 Yeah. 我真系好多嘢好做，你咁样过嚟闹我，咁 OK， 所以你咪讲咯，你话屋企人咪讲咯，系咪 ？I don't care， 因为我真系有嘢做啦，咁样即系会咁睇开咗，而唔系话喂咁又唔得噶吓，唔可以咁样咬我，咁唔尊重咁样，即系 just whatever 啦，咁样系啊， 系啊，同埋因为其实 好型啊， 你做 stand up comedy 咧，其实好多有 character 嘅就系你要识得。笑咗自己先，即其實可能你成長嘅背景啦，你嘅 story 其實可能好多係經歷啲 hardship 啊諸如此類，但係當 when you can laugh about it， 係 咁其實你就係冇嘢攻擊到你嘅。 其實我同你講一個簡單嘅 formula 啦，我哋話喜劇就等於悲劇加時間嘅咋，其實最終就係最好笑嘅人，其實過咗啲好辛苦嘅時候，佢睇開咗就最搞笑。正如話冇人想聽你中六合彩，冇人想知呢啲嘢噶，但係好多人想聽你點樣使好多錢都中唔到咧。我想聽呢個故事啦，咁樣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咪好笑咯，咁樣即係 that's the point 咯。所以你永遠你太有錢咧，你個生活有佢嘅好處，但係你會冇咗好啲咁樣嘅笑話咯。因為你起身每日都成功，其實 there's nothing funny about that。系咪？我有 ，I'm winning every day， 咁 OK 啊 ，don't care 咁啦，系咪？即系调转觉得啊，今日起身迟到啊，俾老细闹会点啊？点样去同人解释啊？咁啊，即系呢样嘢咯。所以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ll balance 嘅啫。 咁、yeah. 你而家系去到光辉岁月嗰一个 stage of life 啦嘛？ 系啊系。 咁你个人开始平静啊， 系啦系啦， 看开咗啦咁样。咁你又少咗啲 struggle 啊，诸如此类。咁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继续分裂咧？ 个好处就系咩咧？我就算我几平静都好咧，呢个世界都系好乱噶嘛。 啊， 咁我一出到门口，哇，灵感又嚟啦！ 所以 keep 住嚇，即係可以 be inspired。 Exactly 。 接觸呢個世界。 系咯，喂，咁啊，今日都系查 V 啦，即系同我哋系简简单单用咗系五首歌，但系你系睇到佢嗰个成长个 background 啊，同埋佢而家嗰个音乐感系嚟自啲乜嘢，即系个根源系嚟自啲乜嘢咁样。咁你嚟紧有冇 plan 紧一啲新嘅showcase 啊？ 暂时就全部都未有我自己嘅个人 public show 啦，但我有时会搞 show 俾人哋啊咁啦。咁但系呢排就因为真系我同你讲少数族裔啊南亚裔呢个 topic 咧系好 hit 嘅， 系啊， 所以基本上咧我哋 今日 系啊都系揾 到啦，我哋邀请到你上嚟系咪先？ 誒，所以我呢幾日咧就基本上係不停喺度發放緊我哋南亞裔嘅資料啊、information 啊、文化俾大家認識一下多啲，同埋最終就係話其實我哋唔係個個都係每次出到嚟條街講到咁上下咧要跳舞噶，所以咧我而家唔需要跳舞噶，好淡定噶我。 你真係輸出咗一個南亞裔點樣睇廣東歌個好重要嘅角度俾我哋，冇香港人 係即係有另一個角度去睇我哋個文化，幾有趣啊呢單嘢。 多謝你啊！ 喂，thank you， 多謝你啊！我翻去播下啲飛圖嗰年代啲 MV 先。多謝阿 B 今日 ，thank you。 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最后 V 拣你的这一首《光辉岁月》送给香港， 以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哇，你碗汤使唔使落咁多盐啊？咁食法食超过每日钠嘅摄取量噶啦。 唔怕、啊，我仲后生，又冇病冇痛，食浓啲味冇事嘅，好味噶、 啊。错晒，无论我哋系乜嘢嘅年纪啊，如果食太多盐，即系钠嘅摄取量过高咧，都会导致血压升高，而高血压咧就系心血管系统疾病、中风同埋冠心病等等多种非传染性疾病嘅重要风险因素嚟噶。 啊，即系话要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嘅风险咧，就要减少食盐。咁食几多先啱啊？ 世卫建议咧，一般成年人啊，每一日嘅钠摄取量咧，应该系少于2000毫克嘅，即系大概少于咧一瓶茶匙嘅食盐咯。 吓，少于一瓶茶匙？咁唔只要少盐，连腌制啦、罐头啦、加工食物同埋嗰啲调味酱料都应该少食。 咁就最好啦。 健康香港在你手。 周末要找好节目， 你约我周末一起玩戏剧，我都话没问题。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李志刚环球榜。 要约埋其他啲人一起嚟， 咁我就一于帮你约埋晚上10点到12点，私分崔洁彤嘅周末有情人，同埋凌晨12点到2点由梁兆辉主持嘅自己人一起嚟咯。 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提提你，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其实将个公屋单位丢空咗，或者超过3个月冇人住，算唔算违反租约条款噶？申请公屋要写入息、资产、婚姻同家庭状况，求其写得咯嗬？ 吓，唔知噃， 唔知道唔系大晒噶，要了解多啲珍惜公屋资源嘅相关资料，可以浏览 RTHK Teen Power 里面嘅特备网页，睇多啲，知多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上有交通警员在西湾河开实弹枪，开了3枪，其中一枪击中一个21岁 Ivy 学生，伤者送院。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表示，当时有起码一个蒙面人攞住类似铁通的物体，那名警署警长拔枪戒备。尝试拘捕一个人的时候，并且在纠缠期间，另一个黑衣人出现尝试抢枪，形容警员同时遭遇两方面的威胁，所以决定开枪。郭柏聪说，第一枪击中一个男子的右前腹，另外两个蒙面人亦都尝试抢枪或者是抢犯，警员认为威胁未解除，再开两枪，没有击中人。郭柏聪话：当时警员无法给予任何警告，在电光火石之间，用自己的能力保护自己和避免被抢枪。警方当场拘捕两个人，其中一人冇受伤，涉嫌抢警枪，中枪的男子手术已经完结，冇生命危险。另外有两个人在逃，事后警方再在附近拘捕一个人，涉嫌非法集结以及是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捕。警方出动水炮车和装甲车抵达旺角雅街老街戒备。另外，中环一带持续有人聚集，德辅道中永安集团大厦旁边的一间中资银行分行门外起火，火势一度猛烈，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防暴警员曾经施放催泪弹。 港鐵表示，由於黃埔站受到暴徒攻擊，車站臨時關閉，列車不停黃埔站。早前因應觀塘站附近的突發情況，車站已經臨時關閉，列車不停觀塘站。因應機管局和政府的要求，今晚7點起至到尾班車，機場快線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來回服務，不停九龍、青衣和博覽館站。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下午6點起暫停，香港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正常，截止時間是航班起飛前90分鐘。港鐵職員聯同機管局人員將會在香港站檢查乘客的機票和旅遊證件。另外，東鐵線沿線路軌有障礙物，今日城際直通車，南北行所有車次取消。網上有傳聞指政府會實施緊急法，宣布停工、停市和停學，政府發言人表示絕無其事。當局呼籲市民切勿誤信謠言，以致引起不必要的混亂或者恐慌。另外，有傳言金管局會限制市民每日提款。金管局再次強調絕無此事，又說香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銀行有充足的流動資金應付市民需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初時大致天晴和乾燥，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6,926 点，跌724点，总成交金额86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是跌214点。接着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3元，跌4个2，盈富基金27个1，跌7毫，友邦保险79个6，跌2个8，建设银行6个2毫7，是跌2毫，美团点评91个3毫半，跌3个2毫半，港交所246个2，跌7个8，中国平安九十二个二跌一个九，工商银行报五个六毫九系跌一毫七，汇丰控股五十九蚊跌一蚊零五仙，新鸿基地产报一百一十二蚊系跌五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三四，日元一百零九点零三，瑞士法郎零点九九七，澳元零点六八六，加元一点三二三，新西兰元零点六三五，人民币七点零零四。英镑对美元 1.281， 欧元对美元 1.1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31 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 13,680 元，是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464.59 美元，卖出 1,465.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马会道，马会道咧因为水管爆裂，去粉岭方向近住凤溪小学嘅全线咧系仍然封闭噶。而家一带咧附近嘅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啦。宝运路去马会道方向系龙尾排到上水蔬菜合作社。其他嘅封路消息。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北打街近住德辅道中，德辅道中介乎北打街和域多利皇后街，干诺道中的来回方向，下阿里北道，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的来回方向。在九龙方面，弥敦道介乎亚街老街和旺角道，观塘道介乎同仁街和协和街的东行方向，还有就是新界的太和路跟住南运路的来回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受阻又或者封闭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大致交通都是畅顺的。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已经排到去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就相当之长了，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

红黄蓝绿没法分辨，多么想改变，然而自己都担心被改变。生于新生里，我的天，梦也被发展。 跟住有 See All Star 嘅《生于斯》。 你是一座小岛，站在海里寻找，期待已久的依靠。怎么了？他们说的爱，代价竟是如此的高，像一张永远抢不到的门票。你疲倦的双眼，藏着什么样的灵魂，却不是你要呈现的外表。当我们 有台湾乐团宇宙人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孤岛》。头两首拣嚟方浩文的《怨》啦，同埋 See All Star 嘅《生于斯》，讲嘅系我哋真系好爱香港呢个地方，甚至乎系写咗一啲歌去表达呢一种嘅爱啦。咁宇宙人呢一首《不孤岛》咧，佢哋嘅灵感系嚟自台湾，但系其实你摆翻落香港嘅时候，你会觉得系啊。好似我哋对于呢个地方嘅爱咧，系冇分别嘅，都系一样咁爱嘅。但系佢哋最后会变成点咧？我谂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同埋好多人都想要嗰个答案嘅。我由今朝开始咧，我脑海入边一路有一句电影嘅台词，我唔知点解系咁喺我脑入边浮现。嗰套电影叫做《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你哋估唔估系边一句台词？就系嗰一句，我哋无谓掌握自己，出边一切正常。拣嚟呢一首作品，嚟自 Shine 嘅《街后有落》。 一岁前面前是旺角，听得见低格的音乐，夜路程突然间扑朔，睁开眼车已出沙漠。心的海港再过生活，若会在这里不快活，搭一架小巴于那荒野中隐瞒。若旧时自由是幻觉，只不过假笑假欢乐，就并行或是很探索，司机你准我街口落。新的海港再过生活，若困在这里不快活，搭一架小巴于那荒野中隐瞒。让我离开吧，能够离开吗？我内心虽讨厌，但这仍是家。让我 一首嚟自 Shine 嘅《街口有落》咧，都系我头先讲嗰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嘅。最后一首歌都是他全球首播的日子，来自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歌曲名称叫做《节日快乐》。其实跟我第一次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播那首《美丽新世界》是很像的，你听完整首歌之后你就觉得根本没有快乐。 空气弥漫着想念，时间继续走，让故事自己去说。他的美，当我不再抗拒孤独的必须，睁开双臂，感觉风在吹。我选择不再哭，我选择让嘴角上扬。 嚟紧咧， 杨丞琳啊，即将会推出佢第十一张专辑。嚟到第一首主打歌，曲名称叫做《节日快乐》，有冇感受到其实曲词系有啲熟悉噶？曲词都系嚟自陈绮贞嘅作品。以前咧11月11日咧，好似多数系属于网购嘅节日啦。咁我唔知道由今年开始11月11日会唔会被重新定义啦？但系今日节目结束之前咧，就拣嚟有《节日快乐》呢一首杨丞琳嘅最新作品。大家可以珍惜有快乐的时光，因为很多事情真的还不来的。 当我不再抗拒孤独的必须， 有陈绮贞主唱杨丞琳的最新这一首歌曲，歌曲名称叫做《节日快乐》，是一首一点都不快乐的节日快乐。